我们。

喊你一声丁妈妈，丁妈妈，请允许我喊你一声丁妈妈。就像守卫在您的目光下，我寄给您的信您收到了吗？我唱给你的歌儿听到了吗？等当优秀兵，我牢记您的话，军民心连心，处处都是家。放心吧，兵妈妈。